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里是大兴，我是主持人景然。 我是贾月。 今天是3月21号星期二，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转多云，最高温度13摄氏度。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 地铁4号线新源大街周边在建工地比较多，不少油商看中了建筑工人用餐这一商机，纷纷骑上三轮车来工地卖饭。近日，大兴城管林孝路执法队与林孝路派出所联合执法，对新源大街周边占道经营无证游商进行查处。中午12点多，记者随执法队来到某工地附近，看到许多建筑工人都蹲在路边吃饭。在一个空场区域，两排无照商贩正在加工出售食品，包括炒菜、面条、饺子，而周边遍地都是餐盒、塑料袋、一次性筷子等白色垃圾。 随着产业的迅速发展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政府和民众对环境问题日益重视。2016年，一家经营近20年的老汽修厂被新丰街道责令停业整顿，符合环保标准以后，今年2月份再次开业。汽车喷漆可以说是汽修行业领域的污染源和能耗大户，其中涂装车间造成的挥发性有机物是大气污染的主要污染物。说到挥发性有机物，大家可能比较陌生，但是说到苯、甲醛、氯化物、氟利昂，大家都会意识到它们的毒性。在汽车维修行业，类似这些挥发性有机物基本集中在钣金喷漆环节，最主要的污染来源于喷漆原料。 3月19号，在位于大兴的北京野生动物园自驾区，有人不听劝阻下车。北京野生动物园工作人员说，网传自驾游下车图片确实是在白虎园区拍摄到的。北京公安局发微博提示，老虎不是吃素的。据北京野生动物园工作人员介绍，园区分为三大游览区：步行游览区、自驾游览区和猛兽体验区，而白虎园区属于自驾游览区。自驾游览区禁止游客下车，每个点都会安排人员进行劝阻，但是允许游客开车窗或者是天窗游览。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 本台消息，地铁4号线新源大街周边在建工地比较多，不少游商看中了建筑工人用餐这一商机，纷纷骑上三轮车来工地卖饭。近日，大兴城管林孝路执法队与林孝路派出所联合执法，对新源大街周边占道经营无证游商进行了查处。中午12点多，记者随执法队来到某工地附近，看到许多建筑工人都蹲在路边吃饭。在一个空场区域，两排无照商贩正在加工出售食品，包括炒菜、面条、饺子，而周围遍地都是餐盒、塑料袋、一次性筷子等白色垃圾。在查扣一位女游商的三轮车时，她坐在车上不下来，拒不签字，还说钥匙给我，不让卖可以，扣车不行。执法队员只好拿走他的车钥匙，要求他下午去城管执法队处理。然而女游商不依不饶，冲上前去阻挡执法车，拉着执法人员的衣袖不松手，在劝他不要妨碍公务以后仍然没有效果。随后派出所民警对他实施了拘留。 一位工人对记者说，工地没有食堂，周边也没有饭店，我们一日三餐都是在这些小摊上随便吃点儿。附近四五个工地有上千工人都要自己解决用餐问题，如果没有这些卖饭的，就只能吃泡面了。采访中，记者也遇到了一位身穿建筑工服的人，骑着三轮车给工地送饭。据他介绍，每个工地都是分包给各个建筑队，有的老板管工人饭统一配送，不让工人在外面乱吃，而有的老板就不管，让工人自己解决。大兴城管林孝路执法队张浩说，虽然油商售卖的食品价格便宜，也方便工人用餐，但是没有经营许可证，没有卫生许可证，经营人员也没有健康证，售卖三无食品，严重危害食用者的身体健康。占道经营、无证油商的违法行为，危害公共卫生环境，要加大惩罚力度，绝不手软。对于取缔油商后工人们吃饭难的问题，张浩也代表大兴城管作出回应，目前已和兴创、万科、恒大等开发商进行了沟通，要求开发商对分包建筑公司加强管理，解决工人吃饭问题，让工人吃上放心饭。大兴城管提醒，街头快餐虽然方便但不安全，建议工人师傅为保障自身的消费权益，也不要购买来路不明的食品。 本台消息，3月19号，在位于大兴的北京野生动物园自驾区，有人不听劝阻下车。北京野生动物园工作人员说，网传自驾游下车图片确实是在白虎园区拍摄到的。北京公安局发微博提示，老虎不是吃素的。网友发布的其中一张照片显示，在林间公路上，一名灰衣男子与两名儿童站在一辆白色车外，另一张图片中有五六个人站在车外。随后，北京野生动物园的市场部江姓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网上图片显示的环境确实是野生动物园白虎园区，但游客是否属于不听劝阻下车，园方仍在了解。 上午10点，北京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北京转发图片，并写道，难道这么多血的教训还叫不醒你？北京野生动物园自驾区一家人多次下车，工作人员已经劝阻2次。平安北京再次提醒，老虎不是吃素的。据北京野生动物园工作人员介绍，园区分为三大游览区，步行游览区、自驾游览区和猛兽体验区，而白虎园区属于自驾游览区。自驾游园区禁止游客下车，每个点都会安排人员进行劝阻，但是允许游客开车窗或者是天窗游览。 本台消息，随着产业的迅速发展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政府和民众对环境问题日益重视。2016年，一家经营近20年的老汽修厂被兴丰街道责令停业整顿，符合环保标准以后，今年2月份再次开业。汽车喷漆可以说是汽修行业领域的污染源和能耗大户，其中涂装车间造成的挥发性有机物是大气污染的主要污染物。说到挥发性有机物，可能大家比较陌生，但是说到苯、甲醛、氯化物、氟利昂，大家都会意识到它们的毒性。在汽车维修行业，类似这些挥发性有机物基本集中在钣金喷漆环节，最主要的污染来源于喷漆原料。 环保不达标，必须停业整顿。一年时间，一家老汽修厂潜心改头换面，响应新的大气环境保护法的要求和规定，对售后喷涂车间进行了一系列改造，并于2月份取得了北京市道路运输管理局颁发的相关资质。汽修车间里，负责人带领记者了解了汽车烤漆房的排污措施。记者看到，原来的油性漆改成了现在环保的水性漆，修理间南侧增加了打磨中涂房，封闭烤漆房增加了过滤棉和活性炭双重过滤装置，增加了专用的调漆操作间等。汽车维修管理处有关负责人介绍说，大多数修理厂采用的是传统漆料，作为大气的主要污染源之一， 传统漆料挥发程度高，跟大气产生光化学反应后产生的污染物对人体是有害的。经过将近一年的停业整顿，公司共计投入了20多万元对售后喷涂车间进行改造，虽然增加了高昂的成本，但是为全社会带来了环保效益。 本台消息，最近观音寺街道红十字分会接到了观音寺南里居委会的电话，来电说社区托老所有一位老人想要捐款，但老人行动不便，询问能否上门接收善款。得知这消息，观音寺街道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来到了老人所在的托老所。捐款的老人名叫英永年，今年已经有89岁的高龄，是一位普通的退休职工，患有严重的骨质疏松症，行动不便。虽然已经退休多年，但是老人看到电视上播放困难地区孩子们的生活上学的艰苦现状后，寝食难安。老人说，我就想通过咱红十字会为他们捐点钱，不捐的话我着急呀，捐了款我也就能吃下饭睡好觉了。观音寺街道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接过了老人捐赠的1000元现金，为老人开具了捐赠收据，颁发了捐赠证书。 本台消息，日前记者从生物医药基地了解到，在第12届百姓安全合理用药调查活动总结大会上，以岭药业的莲花清瘟胶囊获得了品质制胜奖，公众满意品牌。据了解，以岭药业位于大兴生物医药基地，独家药品莲花清瘟胶囊是在中医络病理论指导下创制而成的，用于治疗感冒和流感的专利新药，具有广谱抗病毒、抑菌、消炎、退热、化痰止咳作用，被列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国家医保品种、国家级重点新产品，2011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 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上市10多年来，莲花清瘟胶囊已经覆盖全国12万家医院药店，深受广大临床医生和患者的认可。2016年荣登中国非处方药品综合统计排名榜单，获得感冒咳嗽类第3名。目前莲花清瘟已经远销匈牙利、加拿大、印度尼西亚等国外市场，得到了国际医学界的好评。公司负责人表示，莲花清瘟胶囊在本届活动荣获品质制胜奖、公众满意品牌，体现了百姓和医药行业对莲花清瘟胶囊消除呼吸道不适等疗效方面的充分肯定。 下面请听新闻专稿。赤脚医生行医半世纪。他叫李凤祥，1949年生人，是采余镇农村卫生室的一名普通医生。1965年6月26号，毛主席发出把医疗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随后诞生了具有时代色彩的名词“赤脚医生”。那年的李凤祥还是血气方刚的小伙子，被村党支部推荐进修学医。自从那一天，开始了他从事乡村卫生工作的生涯，一干就是50年。1978年，党组织批准李凤祥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此后他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坚持进修学习，书柜里满满的都是专业书籍。期间他也有机会去大医院工作，可他放弃了。他说，我的父老乡亲养育了我，他们需要我。他毫不犹豫地留在了他热爱的这片热土。50年的风雨，50年的岁月，李凤祥兢兢业业，视病人如亲人。无论是严寒酷暑还是秋风瑟瑟，他都背着药箱进出村民家中为患者诊治。 几年前的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一位村民腹痛难忍，高烧不退，李大夫背起药箱冒雨直奔病人家中，凭借他多年从医的经验，诊断为阑尾炎，让家人赶快将患者送往医院手术。由于病人家境贫寒，提起上医院手术很是为难，李大夫忙说，别着急，你们先收拾东西吧。随后他给儿子打电话说，赶快拿点钱开车过来。考虑到雨夜寒凉， 他又让儿子开车送患者去医院，经过医院检查，确诊是阑尾炎。手术结束后，医生跟病人说：“小伙子，幸亏发现及时，否则你的阑尾就会溃烂感染腹腔，那可就不好办了。”出院后，病人一家执意要感谢李大夫。李大夫说：“这是我应该做的，我能把所学的医术服务于父老乡亲，是我最大的心愿。”2015年一个寒冷的冬天，村里一位老人得了严重脑梗，伴有心衰，在大兴区医院紧急救治。由于岁数太大，不适合做开颅手术，两个星期的输液治疗后，医院通知病人家属把老人接回家，过好余下的日子。可是做儿女的哪能甘心看着辛苦劳累一辈子的母亲就这样离去呢？他们想到了李大夫。老人的儿子找到李大夫说：“我妈80岁的人了，我们也不想给她做开颅手术，医院让我妈出院了，您看看能不能想办法给我妈治疗一个疗程，结果如何我们都不会怪您。”看着孝顺的儿女，李大夫答应了，凭着他多年的经验配药开方，经过了2个疗程，老人病情竟然一天天好转了。逐渐好起来的老人看着李大夫，用模糊不清的语言说：“大兄弟啊，让你受累了。” 由于工作长期过度劳累，李大夫因为心脏病住院做了支架手术。出院短期休养后，他的身影又出现在了工作岗位，为病人输液，给辖区内每户建立健康档案，定期搞全民健康教育，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李大夫把社区卫生所繁琐的工作做得井井有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2002年，李凤祥被大兴区仁和医院聘请为社会监督员，先后在2003年、2004年、2015年被评为大兴区社区卫生服务先进个人。如今两鬓斑白的李大夫还忙碌在他为之热爱的公共卫生事业上，虽然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但他却是一方百姓的健康守护神。他一直在践行着几十年前他的那句诺言：“我的父老乡亲需要我。” 大兴区园林绿化局提醒您，全市已经进入森林防火期，请您关注森林防火，共同守护我们的绿色家园。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 本台记者报道，如今自行车已是不少市民出行的便利工具，尤其是地铁开通后，越来越多的市民骑着自行车与地铁实现无缝对接，解决回家最后一公里问题。不过乱停乱放等问题也为城市带来一些新的困扰，为此记者也实地走访了几个地铁站口了解情况。 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地铁枣园站的西南口，在我们的现场确实是有很多这个自行车胡乱摆放的现象。原本很宽的一条行人通行的这个地铁站口呢，现在已经变得很窄了，那严重的影响到了我们的市民的通行。 在枣园地铁站出入口附近，几米宽的出站口已经被乱摆放的自行车堵得仅有一米宽，不少自行车已经摆出了车棚，占据着地铁站周边的空闲空间，甚至还有的自行车常年躺在绿化带上无人问津。 您看咱们这个地铁站周围这个自行车挺多的，您怎么看呀？ 还是挺影响我们的，比方说这个不是很齐，大家走起来不是很方便。 那您平常是常在这儿坐地铁吗？ 对，坐地铁附近还是应该有一个像类似于那种，特别像摩拜还有这种自行车的那兴起特别影响，很多人都不是很规范的停车，而就希望政府能够做一些规范性的东西，能够更好的让它整齐吧，方便大家出行。 其实枣园地铁站本身设有专门的自行车停放车棚，但原有的设计早已不能满足实际的需要。随后记者又来到了西红门地铁站出入口，一大片摆放的自行车占据了地铁站前的空当，甚至已经堵住了北门楼梯的出入口。 由于这里没有正规自行车停车场，乘客停放自行车成了大难题。家住附近的宋先生每天上班都要经过此地，他告诉记者， 我觉得就可以说稍微的规划一些，因为毕竟这是城市是大家的，希望大家就是说本着一个美化城市，我爱北京人，北京爱我的一个心态去，不要说这么随意的去摆放，我觉得是个好事，但是如果说大家都去这么做这么随意的话，我觉得还是不太好吧。 自行车随意摆放现象绝非一日，由来已久的城市顽疾给市民的出行带来了不便，希望相关部门尽快处理，还咱们新城一个干净整洁的市容环境，同时也呼吁广大市民自觉规范停车，共同维护好市容秩序和环境。 本台消息，儿童摄影生纠纷，网上购车遇骗局，购手机赠话费无法兑现。生活中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遇到一些消费纠纷，如何避免消费争议，如何维护合法权益，困扰着不少消费者。日前，大兴工商分局发布了新一期消费维权案例，提示广大消费者如何有效避免消费纠纷，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自去年三月份以来，大兴工商分局陆续接到对两家儿童摄影的投诉，这两个店家分别是北京丽家宝贝儿童摄影、北京明星宝贝儿童摄影。消费者反映了付款后不按约定提供照片、照片质量不佳、提供的商品与约定不符合等问题。问题到底出在了哪儿呢？据消费者反映，他们都是在孩子出生后不久接到了推销电话，感觉价格合适，与对方约定后，由工作人员上门拍照并收取费用。后来消费者服务根本与约定不一样，再联系对方时，对方无故拖延。 大兴工商分局执法人员调查发现，被诉方北京丽家宝贝儿童摄影在企业信用信息网查询不到相关注册信息。被诉方告知消费者经营地址为大兴区康庄路吉星得意商业中心，经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在上述场所没有发现有北京丽家宝贝儿童摄影字号名称的商户从事经营活动。另一家被诉的北京明星宝贝儿童摄影在企业信用信息网也查询不到相关注册信息。大兴工商分局执法人员再次提醒消费者，在为孩子选择摄影室时一定要慎重，实地查验商家资质，不能单纯看商家宣传和样本效果。同时，在交费拍照前，要与商家签订书面合同，将他们承诺的内容、双方的责任义务一一明确，能想到的细节问题最好都列入合同范围，存留相应交款票据以及合同等资料，遇有问题及时向相关部门反映，维护自身权益。 本台消息，近日在大兴区民政局会议室里，来自北京政法职业学院的老师正在为38名退役士兵进行考前指导，助力他们实现大学梦。相关专业的老师结合往年北京高职学院的招考结构，针对北京高职学院单招单考的特点，为退役士兵简明扼要介绍了报考流程，详细讲解了国际安全保卫、航空安保、消防工程等专业特点和专业要求，希望每名退伍士兵更加理性选择专业，并且示范面试中的每个环节，让每名退役士兵全面掌握笔试面试的核心内容。同时，航空安保系、消防工程系的老师还与退伍士兵进行了现场问答，对退役士兵提出的疑惑进行了逐一解答。本台消息，3月16号一大早，家住清源西里北区的谢女士来到北京青年社区报大兴分社，手捧一面锦旗送给了记者郝新颖，感谢北青社区报，感谢大兴分社记者的报道。因为郝新颖的一篇报道，让庞各庄镇西黑法村农民铁继生家里滞销的玉米卖了出去，解决了全家难题。谢女士说，春节的时候我去庞各庄探望亲戚时，发现家里很多的玉米卖不出去，当时就想询问 咱们北青社区报能否帮忙宣传一下？当他拨通北青社区报大兴分社的热点电话时，正好赶上郝新颖接听热线。听到谢女士的反应后，郝新颖第二天就顶着七级大风来到庞各庄镇西黑法村深入调查。 郝新颖说，2月8号那天，当时风确实很大，但我想村民玉米卖不出去肯定特着急，所以就想着赶紧去看看。当他赶到村子里的时候，看到很多村民家门前都有装满玉米的圆柱形容器，或者是把玉米装进编织袋直接堆放，看着都挺可惜的。收成好了，玉米卖不出去，村民们肯定着急。村民铁先生说，每年一入冬就有小贩来收玉米了，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今冬一个商贩都没来。去年种了9亩玉米，收了12000斤，现在一粒也没有卖出去。村中200多户人家至少一半都种了玉米，除了个别家卖给养鸽爱好者一些，其余全部滞销。往年每斤都能够卖到1元左右，现在8毛都没有人来买。铁先生算计着自己的12000斤玉米，如果能够卖到10000元就知足了，只求能够尽快出手，因为眼看就要春种了，还等着卖玉米的钱作为今年种植的本钱。据村民介绍，周围村子也都存在着这种玉米滞销的情况，作家代售没有别的销售渠道，村民们希望能够通过媒体报道能有人来收购。当时听说记者要来我们村采访，我就感觉有希望了，铁先生说。采访完第二天，北青社区报大兴版在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上进行了报道，引起了很多读者的关注，很多人也为此出谋划策。铁先生第二天就接到了100多个电话，很快自家玉米也销售出去了。郝新颖说，能帮助老百姓解决困难事儿，是做记者最大的快乐，也是最大的收获。 3月17号，政协北京市大兴区第5届委员会专委会联络组界别组任职任命会在大兴宾馆举行，会议由大兴区政协副主席李义武主持，会上宣读并颁发了对新任命的专委会主任、界别组长、联络组长的任命书。新任命的各个代表在会上进行了发言，大兴区政协主席吴问平在会上就进一步做好专委会、联络组和界别组工作谈了3点意见。第一，加强学习，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建设进入实质性阶段，开发区创新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深入推进，新时期新形势的发展对我们做好政协工作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要求，我们要做好新时期新形势下的政协工作，任务艰巨，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加强学习，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第二，认真开展活动，创新工作机制。今年区政协工作要点已经经过区政协常委会、区委常委会讨论通过，专委会要按照年度工作计划认真抓好落实，委员联络组工作重点在基层，要处理好本职工作与联络组工作的关系，要开展好相关工作，既要重量也要重质，界别组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认真探索发挥界别作用的方法和途径，充分利用本界别组和其他各方面的资源，使界别活动组的工作既有社会影响又有实际效果。第三，学会借势推动工作开展。现在新区政协委员240人，来自各行各业，不同界别，智力密集，人才荟萃，是一种巨大的资源和力量，对一个区域的发展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贾跃、景然播音，房小鹏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接下来。